攻读德训篇第42章。因为重述听来的闲话而羞愧，因为泄露别人秘密的话而羞愧。你若真有羞恶之心，就必能受到众人的爱戴。对于下列的事，你不应该羞愧：不该因故情面而犯罪过，对于至高者的法律和盟约，对于不前进者所下的判断，从伴侣和旅客算账，分产业与亲友，论天庭和斤量的准确，厘定利润的多寡，讲求贸易的获利，严厉管教儿女，鞭打恶仆，腰不流血，对邪恶的妇女所加幽禁，在人手众多的地方门上安锁。你交给别人什么物件，事前数一数，量一量，出入的款项详细记账，惩戒无知和迟钝的人，或与少年人吵嘴的老年人。在这些事上都不该害羞，因为如此你才真是知礼的人，必能赢得众人的敬重。女儿虽不知，却使父亲不寐，因为挂虑她而不能安眠，怕她误了青春的年华，又怕她结婚之后为丈夫所嫌恶，怕她失去童真而在父亲家中怀孕，出嫁之后又怕她不忠于丈夫，或同居之后而不能怀孕。任性的女儿，你应严加监视，免得你为了她而成为敌人的笑柄，遭受本城人的非议，招致人民的讥笑，当众蒙羞。你不要让她对任何人显示自己的美丽，不要让她与妇女闲谈，因为蠹虫来自衣服，妇女的邪恶也是来自妇女。男人的邪恶胜于诗会的妇女，因为不名誉的女人能给人带来耻辱。现在我要祈念上主的画工，要称述我见过的事迹。上主的画工因自己的画而完成，他的教训是他恩宠的作为。光辉的太阳照耀万物，上主的画工也充满了他的光荣。上主并未允许圣者讲论他的一切奇事，全能的上主建立了这些奇事，为叫天地万物愈发显扬自己的光荣。他穷究深渊和人心，看透众人的诡计，因为至高者通达各种学问，明察时代的征兆，陈述过去和未来的世事，揭露隐秘的事迹。任何思想不能逃过他，连一句话也不能隐瞒他。他竟然布置了自己智慧的伟业，他从永远直到永远常常存在。对他，什么也不能增加，什么也不能减少。他不需要任何人的计谋。他的一切画工是多么美妙，所能见到的只是一点火花。这一切都要生火，且永远存在，任何环境下都服从它。一切都是成双而相对的，它所造的圆满无缺。物各有所长，互成其美，天主的光荣谁能看够呢？